愁来没有烦。 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，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陵传》。 铜陵在九公主坟遇上了劲敌诸葛剑，二人身形转动，谁也没轻易发招。就在九公主坟这坟头的前头，两个人身形转动，脚下发出沙沙的声音，四目相对，并起凝神，谁也不敢掉以轻心。转动了四五圈之后，诸葛剑一看有机可乘啊，右手的腕子一抖，还滑嘞。再看十三姐舌骨边是鼻管调直，手腕子一颤是猛扣铜铃的面门，噗，就到了。那舌嘴一张，子午问心钉就探出头来了，想拿这钉钉铜铃的脑门子，崩下也给点上，脑门子就一个眼儿，这人就算交代了，不死这一辈子也残疾了。铜铃看得清清的，他深知这种武器的厉害，你怎么往上躺吧，你一躺到拐弯这地方，他一耷拉脑袋也得给你砸上。嗯，你要想躺，不能躺他这个街头，就得找适当的地方。练武讲究手疾眼快，万一找不的地方不合适，那就得吃亏。所以铜铃唰啦往旁边一闪身，他这舌骨边扁空了。还没等铜铃变招，再看诸葛剑用手一带，舌骨边回来了，抡起来像大车轱辘一样横着扫铜铃的腰部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变化动作雷鸣电闪一般，铜铃双脚点地是拔地而起，第二边走空了。铜铃从空中落下来，双脚刚一沾地，诸葛剑以上是下泰山压顶，这鞭子砸下来了，扎哇扑。铜铃 就晃身又闪退在一旁，躲过三鞭。诸葛剑一愣，抓的招收住了。佟大侠，您怎么不还手啊？老前辈，我久慕大名，今日得见，为尽朋友的交情，我敬慕您，我让您投一招。方才你我二人谈话之时，老人家推心置腹给我讲了一套道理，使佟林茅塞顿开。我干也好，我不干也好，您的确动脑筋为我着想，我感谢您这份情谊，我让您第二招。第三，人不亲义亲，义不亲祖师爷亲，咱们终归是一个祖师爷初次见面，因此我让您第三招。 厉害， 佟大侠，高，高级了。就有您这番话，老朽就领情不过。不过您可不能再让我了，你再让我，那就等于我不配跟您伸手了。佟林说，你放心，让一让二，不能让三让四，老人家佟林可要还招了。说了还招，低了往前一纵，嗨，双月扁诸葛剑的二目。诸葛剑一扑着脑袋，佟林腕子一翻，用双月的大尖子扁诸葛剑的左右肋扇。诸葛剑赶紧吐气吸胸，用舌骨边往外一撩，佟林一转身闪到诸葛剑背后，丹凤朝阳，用这刃子直击诸葛剑的后脑，唰就到。诸葛剑觉着背后恶风不善，脚尖点地使劲往前一窜，窜出八尺多远，佟林这一跃扫空。诸葛剑心中思索，哎呀，佟林好快的身法呀，也就是我呀，换个旁人之下叫他给卯上了，我要多加谨慎。唰啦，两个人身形转动，再一见面，各不相让，是各施展绝能，站在一块儿，谁不把绝招都端出来？这什么场合？你别看没人看着，谁也不想栽跟头。诸葛剑把十三节蛇骨鞭都使神了，一百单八路啊，鞭鞭带响，呼呼刮风，哗啦哗啦哗啦哗啦，光华缭绕啊，你也看不清招数，把佟林就给围住了。那么再看佟林，双臂齐摇，施展开翻天365路子母鸡爪鸳鸯月的绝招。咱必须说明白，庄道爷庄道清后来传授佟林这招可太高了，佟林每天都在练习，现在实际用上，原来没这么多招。上护其身，下护其腿，护住上中下三盘，是风雨不逃。有时候频频发动进攻，有时候以静制动，看官定是封住门户，来个以逸待劳。这俩人打得好看，有时候诸葛剑一抖威风，加紧鞭招，频频发动进攻，啪啪啪啪啪啪，把佟林逼得连续倒退。有时候佟林双膀一抖，双月的招路施展开了，把诸葛剑逼得噔噔噔噔是不住的倒退。就这样进退连环， 两个人打斗到100多个回合没分胜负。诸葛剑心说罢了，好厉害的铜铃啊，名不虚传，比我想象的还要高，看来想赢铜铃得费点劲，还得加把劲儿。铜铃也有这种想法，因此时间顶住上牙膛，越战越猛，不敢有半点疏忽。正在两个人难分上下之时，九公主坟外边来个人，迈大步晃肩膀，手摆拂尘，我亮天尊。诸葛老剑客，你来的比我早多了，贫道迟来一步。老剑客不要助手接茶笔，如果不行的话，贫道愿给你帮兵助阵，咱们两个人双战铜铃。铜铃打着打着，听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，用眼角的余光一看，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，谁呀？在喇嘛庙会上的那位云霞道士杜清风，云台三大神剑之三呢、啊？那不是铜铃抛月亮剑给他来个炒肉拉皮儿吗？就这位，不知道从哪儿他冒上来了。书中代言，杜清风受了伤了，逃到东胜镖局去了。后来见着他的亲朋好友，人们一看这杜老剑客怎么这么狼狈啊，细问内情他还有点不好意思说，他就说遭了难算了，铜铃的能耐不如他，他没拿铜铃当回事，结果让铜铃钻了空子了。他这么说折羞脸，上了最好的金疮铁扇散，最好的刀伤药，可能里面还有云南白药，上完了把脑袋勒上，这些日子他净养伤了，现在病嘎巴头上包好了，拿心道冠扣上他，天天他生气，每当想到喇嘛庙比武的情节，恨得他是咬牙切齿。你说铜铃啊铜铃啊，迟早有一天咱俩再会面，我非报的一剑之仇。说今儿他怎么来这么巧，他怎么跑九公主坟来了，要不怎么说塞南极的昆仑子这个横有内涵，横到里边了，咬人的狗不露齿，这老家缺德就缺在这儿了。他没跟铜铃说实话，他暗地之中邀请的杜清风说，你不是不出气吗，哎，我给你个机会，我把铜铃引到九公主坟，一开始我先跟他比，我如果赢了呢就替你出气了，你要觉得我赢不了他，你再帮兵助阵，咱们俩人收拾他。你说这老头缺德不、要不怎么那么巧，杜清风早就等候多时了，他暗地之中给诸葛剑观阵，他一看诸葛剑的13节蛇骨鳖万难取胜啊，这铜铃还没亮家伙呢，腰里还围着宝剑呢，这要亮出宝剑来，诸葛剑你能行吗？哎呀，干脆我露面吧，所以才大吼一声公开露面，说这几句话，他怕诸葛剑吞下去。诸葛剑事先跟他病好的，能退下去吗？ 一看杜清风来了，自然是心中高兴，心说佟林呐、这回有你好看了，一个人不是你的对手，我们俩，你要能把我们俩给赢了，那你神了。单说杜清风来到这儿，把长大的道袍收拾收拾，笔尖捏好，袖面高挽，把拂尘就那苍蝇栓卷吧卷吧，别在大林之后，奔黄咔吧长啷一声，拽出三门宝剑，从斜刺里往前跟步，猛刺佟林的软肋。佟林闪身躲开，用丹月望了一颗，哗楞鞭到了，躲鞭唰，宝剑到了，刚躲开宝剑，嗡嗡，鞭又到了。这两个人是发动两路进攻，这三个人跟丁字形一样，就站在一处。你想想，佟林现在什么滋味？就那杜清风的能耐，咱说过，如果是100分的话，佟林是 99.99， 比着人家矮着一点，再加上个诸葛剑，那佟林得吃多大的力。今天是抖擞精神，勉强跟人家动手，时间不大，佟林这汗就下来。虽然这样，佟林还坚持了50多个回合，累得他这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了一个了。但是佟林这个汉子宁折不弯，说主动承认败了没门，我宁愿死的人也不能服软，还得说年轻，30来岁，日照中天。佟林的功底也扎实啊，就这样两人干不倒佟林。正打的难解难分的时候，又来个帮忙的，谁呀、野飞龙燕雷。上文书咱说了，燕雷跟佟林比武，让佟林这一脚把他踹的是大口喷血呀，好悬的命扔了。可后来呢，经过紧急的抢救，命算保住了。这么多日子他没干旁的，光养病了，现在这病好没，没有完全康复，也就好了多一半吧。杜清风跟诸葛剑私下研究在九宫主坟要收拾佟林的事儿，他知道，他也想来，让这俩人给劝住了，说用不着你，对付一个佟林我二人足矣，你身体还不好，你又何必呢。他表面上答应了，可这两个人走了之后，燕雷一琢磨，我能不去吗？我得抱着一脚之仇，我亲手把佟林给宰了，我这口气才能出得来。故此他偷偷地离开了镖局子，带着应手的家伙找到九宫主坟。他迟到了一步，等到这人家打上，燕雷一看呢，好嘛，双战佟林，这大老杆真不含糊，两个人扑了不倒他。燕雷是个急性子，急不可待，赶紧把包袱抖了开，把双绝他拽出来了。这是他应手的家伙，这对双绝的掌中一劈，鸟一嗓子跳出来了。妈呀！二位，佟林果然厉害，二位非是他的对手。来来来，某家我也算一份，咱们三战佟林。话到兵刃道，是猛扣佟林的后脑勺， 从你闪身刚躲开，哗，鞭到了，刚躲开鞭，唰，剑到了，刚躲开剑，双绝刀。你别忘了这句话，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呀。何况这仨人什么人？那是剑山蓬莱岛的三号武林高手啊，都有绝活。哎呦，这下佟林可招架不住，把佟林累的头重脚轻，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，觉着眼前发黑，两肋发胀。佟林这家这肚子里怎么不得劲儿？一股热气往上一涌，不好！佟林把这口气压下去，打着打着，这口气又上来了，嗓子眼儿觉着别扭。佟林明白了，要吐血。他深知这口血要吐出来，元气大伤，自己就废了。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啊，那都是虚谈了。哎呀，佟林心里着急，怎么人家越打人越多，我这连个帮手都没有啊？佟林又恨了自己了，我这个人太孤独了，我来的时候为什么就不打个招呼？看来这是该呀，是我自己找的。你想打着仗呢，能想这些吗？思想一溜号坏了。杜清风的宝剑就到了，一道寒光扑奔耿仿，佟林一躲，使的劲儿过猛点了，脚底下没站稳的，脚下一滑，哎呦，当扑通，仰面朝天是摔倒在地。这口血呀，可没吐出来。云清明白了，虽然没吐呢，在这肚子里边窝着呢。到了三月三亮镖会，出来个了不起的高人，叫石头僧。这和尚才邪乎，成了名的剑侠都不是他的对手，他指名点姓要会佟林。最后把佟林累的一张嘴，我的这点血喷出来了，结果喷了石头僧一脸。佟林抓这空子是剑斩石头僧，一举成名。你看这人有能耐，这血吐的也是时候，怎么的都能赶到点儿上。那是后文书，咱暂且不提。佟林这一摔倒了，就觉得天旋地转，脑袋里有个想法，完了，这才算结束。那能好得了吗？面对三个恶魔，自己没有反抗能力了，那肯定准死无疑了。再以后的事情佟林不知道了，也不知道过了有多长时间，佟林就觉着明白过来，听了听树木被风吹的声音，哗，用手摸了摸身底下冰凉棒硬，佟林睁开双目，面对太空，一看这个天哪，稍微点发蓝，蓝之中还带着黑，哦，看着星星了，星光闪闪。佟林心中暗想：我死了，这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了。怪不得都说有阳间有阴间，我还不信呢。闹了半天，真有。我这是到了阴曹地府了。就在他心里头胡思乱想之时，